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147集。 他行色不堪，在门口给李寻跪下。 我认输，我认输了，行不行？你放我一马，行不行？ 李寻一语不发。他过了35，连日常的嘲讽脸都懒得摆了，整个人冷得像块冰。除了相熟的几个人，几乎没人敢主动找他说话。方志敬见他这样高高在上看着自己，神色又毒辣起来。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，你不怕给我逼急了，咱们来个鱼死网破。 他这话说的让脸部神经已经多年懒惰的李寻破功了。他讥讽地看着他。方志敬浑身颤抖，捏着拳点头说。 好好啊，咱们俩这么多年了，也是该有个了结了。 方志敬走了。很快，飞扬公司开始着手收购吉利。而就在流程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李思琪小朋友放学途中被人绑架了。那段时间李寻几乎要疯了。朱韵知道他应该联想到了他的姐姐。朱韵也怕，但他忍着。李思琪失踪3天，李寻无法入眠。最后朱韵让医生强行给他打了针，这才勉强睡了一觉。第4天，董思阳带人找到了方志敬，就在市郊的一家废弃工厂。那时方志敬似乎有点神志不清了，他手里没有武器，董思阳带着这伙老流氓轻而易举将他制服。李思琪小朋友没什么大碍，董思阳怕这事儿对他产生什么影响，过去安慰他。没想到小朋友眼睛发光地看着他，兴奋道： 董叔，你太帅了。 董思阳无语地将这活宝拎到车里，回身来到方志敬身边，看了半晌，对他说了句心里话： 哼，你这辈子只能在阴沟里翻腾，干不出一件有胆量的事。 李寻赶过去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抽出董思阳下属的刀。他动作太快，所有人都没注意，等他们意识到的时候已经离得太远了。李寻照着方志敬就砍过去，董思阳大吼一声： 等等！ 已经来不及了。就在刀锋离方志敬脖子只差几厘米的时候，后面冲过来的朱韵将李寻一下子扑倒。他抱着他，几天的功夫他消瘦得一身骨头。他手也在抖，但嘴里一直说： 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李寻。 方志敬因为绑架判处11年有期徒刑。朱韵不敢让母亲知道李思琪被绑架的消息，托董思阳和黄志飞花重金将消息封锁了。而后吉利公司被飞扬全资收购。因为这场风波，董思阳决定给管理层放假一周，带他们去山上拜庙。这位李思琪小朋友心特大，恢复得比他爸好多了。看出父母不想让外婆知道他被抓走，就拿这个威胁朱韵，要休假，要自由，不要上学。朱韵全都依他。董思阳找的山没太被旅游开发，环境幽静，山上没有酒店，只有寺庙。董思阳包了整座庙，管理层上下10几个人一起住在里面。白天看和尚伺候茶园，晚上听满山的涛声。李寻经过这一次，头上白发又生，大家都想让他好好休息放宽心，谁都不提沉重的事，尽量开开心心。李思琪也跟着来了，朱韵每天带他漫山遍野的玩。他偶遇后山算命和尚，闲得无事就算了一次。和尚问他算什么， 朱韵不算自己，不算儿子，单单算李寻。和尚问了李寻名字和八字，像模像样的思考了一会儿，说： 此人命格奇特。 什么意思？ 此人命带七杀格，从古法说，这是吉凶之相。这样的人往往一生漂泊，大起大落，但也有一举成名的资质。他贵人星在命宫，说明他是自救星，自己就是自己今生最大的贵人。这样的人活得累，他很有可能有大成就，但也很有可能活不长。 朱韵站起身，冷冷看着他。和尚咳嗽两声， 您看，我得给您说的实在不是。 朱韵心里骂了句江湖骗子，扭头就走。走了几步又折回来。 有办法让他更好吗？ 寺庙里几伙人正在打扑克，董思阳和李寻坐在椅子里抽烟，正堂门开着，对着外面的山道。李寻低声说： 吉利的事辛苦你们了。 辛苦什么？ 李寻淡淡道： 难为你们还记着这点陈年旧事。 董思阳看向他，李寻平静地看着远处，说是要收购浏览器公司，要打广告，可熟悉过往的人都知道，这整件事里透露出的满满都是复仇味道。董思阳看了一会儿转回头： 哼，没啥。 场面一时安静。过了一会儿，董思阳说： 好在那小家伙没什么事儿，不然真的得不偿失了。 李寻没有说话。 这次真有点悬，你那刀要真砍下去可就麻烦了。 李寻还是没有说话。山道的尽头缓缓走来两道人影。朱韵带着漫山遍野疯玩一下午的李思琪同学回来了。天边红云温柔艳丽，就像他每每凝视他时那张妩媚的脸。如今真的尘埃落定了，恩恩怨怨走到头。朱韵路过寺庙门口，询问小沙弥后山算命和尚的事。小沙弥瞪眼道： 他怎么又来了呀？那是个骗子呀。 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2000块的做法钱已经送出去了。他长叹一口气，李思琪问他： 怎么了？ 朱韵摇摇头，摸着李思琪圆圆的脑袋，轻声说： 没事儿，妈妈安心了。 董思阳也看见朱韵带着孩子回来了，他笑着说： 这次还多亏了他，关键时刻跑得够快的，简直就是猛虎扑食啊。 李寻嗯了一声。董思阳笑着感叹道： 哎呦，看着你们一家，老子也他妈有点想结婚了。结婚好不好啊？ 好。 不是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？ 李寻没说话。董思阳看着他，又故意逗他说： 朱韵好不好啊？ 李寻叼着烟靠在椅子里，神色跟往常一样平静漠然。他又是很久没有说话，一直看着门口拼命拉着李思琪不让他往石头上爬的朱韵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在董思阳以为不会有回应的时候，李寻低声道： 如果人临死前真有走马灯这个环节，他大概会是我这辈子见的最后一人。 声音浅浅，淡若荒山古寺之青烟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